朝鲜新近把十多项列为国家非物质遗产，其中有檀菌祭礼、山参的利用技术、高丽人参的栽培和利用风俗等，朝鲜人民数千年来用于治病的传统医术、针法、艾草膏的做法等朝鲜民族的传统饮食和饮食风俗。